日广告，初初嗰种新鲜感喺拍嘢嘅第二日已经自动消失，所以好快我已经投入翻自己嘅生活。今朝起咗身，将我成个礼拜录低未睇嘅节目，逐个慢慢睇。唔知几时学咗阿哲，最中意睇啲纪录片。其中有一辑系讲人嘅 DNA， 估唔到成个人嘅构造就系靠几个唔同嘅字母，用唔同嘅排列次序排出嚟。每个人嘅 DNA 如果都写晒出嚟，印喺啲纸上面，竟然系连几个文件柜都装唔晒。一路睇，我就一路谂，唔通就连我哋嘅命运都会好似啲 DNA 咁，一早已经排好，然后等我哋每日咁揭一页。 小姐，有个口信喎。 唔该。 签翻个名先啦。 唔该晒你。 系咪学校寄嚟噶？雪。 系啊。 爸，即刻收到信啊！ 唔系，你梗系以为我渣得滞，冇学校肯收我咧？ 你唔想快啲走咩？留多一阵又话唔知搞啲乜嘢，而且你而家去读书啊，已经俾人迟咗噶啦，冇得再拖噶啦。喂，你等阵啊吓，搵你噶雪。 唔该，妈咪。喂。 喂啊，雪啊。 点啊 ，Kevin？ 嗱，今晚六点半嚟接你好唔好？ 今晚 是啊，咧前日我咪话咧，今晚有个 dinner 系啲广告客搞嘅，我哋想你今晚去，但先做一啲行内 promotion 咯。 我记得你讲过，但我冇应承过、啊。 你今晚有事啊？ 咁又唔系。 嗱，我知道，但其实咧你就冇义务去嘅，但个广告咧跟住拍好晒啦，但其他宣传嘅嘢咧都应该我哋自己做翻嘅， 我唔系咁嘅意思，不过我最怕同啲唔识嘅人食饭啫。 咁有我啊嘛，而且个客咧好想亲自多谢你，但佢好满意嘅效果。其实你唔使留咁耐嘅，我早啲送你走，我话你跟住有嘢做好冇？嗱，今晚咧喺会展啫嘛，嗱，当俾个机会我啊，嗱，下次我请翻你食饭都补数冇？ 咁又唔使。 咁你当系应承噶咯？ 我去一阵啦。 嗱 ，OK， 咁六点半喺屋企楼下等你好冇？ 好啊。 系咯噃 ，OK， 拜拜。 拜拜。 阿女啊，系咪揾你拍广告嘅 Kelvin 啊？ 系啊，妈咪。 今晚又要做啲乜嘢啊？ 今晚有个 function 咧，同啲广告有关嘅，叫我去一阵、啊。 乜拍完仲要咁多嘢搞噶？ 妈咪啊，我已经收到学校封信啦，不如你担心一下，我去咗读书之后冇人陪你，点样令到自己冇咁闷仲好啦。 你使惊我？ 妈咪啊，不如你搵翻个男朋友啊。 妈咪老啦，冇你哋咁好勇气啊，就系、是、啊，都要十几年前啦，等到而家咩？ 如果而家有人好中意好中意你咧， 点会啊？ 我是说如果有啊嘛， 我都惯了一个因的啦，恋爱咁辛苦，我都不明白你啲后生的，点解拍完一次拖又一次都不怕嘅？我话太早结婚啦，如果不是啊，我情愿读多啲书做多啲嘢啊。 妈咪啊，你嗰阵咧系咪好中意爸爸噶？ 你爸爸是我第一个识嘅男仔，我哋嗰阵谂啲嘢好简单嘅啫，冇你哋而家咁多嘢谂嘅，识咗冇几耐就觉得好。咁咪谂住结婚生仔算咯， 妈咪啊，其实点解今次你会揾翻爸爸嘅？ 其实你爸爸一直都有消息嘅，一直都有同我联络噶， 系咩？ 系啊，我唔想讲咁多啦，你就嚟见到佢啦，你自己问下佢好过啦。 其实我都是第一次夠膽问妈咪有关爸爸的事，不知道妈咪十几岁那阵拍拖是怎样的呢？第一次认识个男仔，觉得他挺好，跟着就跟他结婚生仔，然后望返转头才发觉自己从来未恋爱过。我想没什么东西寂寞得过这种感觉。真的，我喜欢有那种想起阿哲就挂住他，就连心跳声都有一种特别节奏的那种感觉。 阿哲，阿 Mark 咧啱啱打咗电话翻嚟啊，话佢赶唔切四点钟翻嚟同你倾嘢。 咁佢冇话几点钟翻到嚟啊？ 佢正我话迟一个钟到啊。 咁啊，咁等翻嚟先讲。 你唔记得今晚要去会展嗰度咩？ 系喎、啊。但我通常七点几钟才开始的嘛，点都可以开到个零钟头会的。 你不用回屋企换衫啊？ 乜今晚要好荒芜嘅咩？ 但系你而家着紧牛仔裤、啊。 咁啦，好啦，听日先倾。 阿志啊，电话。 好，唔该。喂？ 喂，系我啊。 Cindy。 嗯。 咩事啊？你收翻未啊 ？OK 啦。我昨晚帮你执咗啲嘢啦， 系咩？ 你已经买过晒新嘅嘢啦。 哇，好惊咁快啊！ 你今晚几点放工啊？我揸车攞俾你啊。 唔使啦， 阿哲，我系冇烦啊。 梗系唔系啦，我今晚有个 function， 我都要翻屋企攞衫。 咁一阵见啦。 好啊。 都系咁啊，不如我。揸车嚟接你啊！ 下昼咁塞车，唔使特登过海啦。我五点钟就会翻到去噶啦。 嗯，好啊，咁一阵见啦。 OK， 拜拜。 拜拜。 喂 ，Cindy 嚟噶？ 系啊。 啲声气点啊？ 好似平时咁。 啊，你有冇睇过 Stephen King 一本小说啊？讲个镇仔，啲老公将啲老婆全部变晒做机械人，听晒自己话，要佢做乜都得。不过你个 Cindy 仲劲，识得自动改造啊！ 其实佢有啲嘢好好噶。 唉，我唔知啦。不过我就系觉得咧，今时今日做人使唔使做到咁委屈先？喂 喂，你喺度做紧咩？ 睇紧录影带咯，做乜嘢啊？又做到好闷咧。 你睇紧带啊？我睇紧医生啊。 咩事啊？ 唉，最衰就系我咯，今朝唔知想，咁啊横掂都迟到咯，咪不如放日假好过啦。而家咧就做定啲表面功夫，攞张医生纸塞住嗰啲咁嘅人把口啊。 好心理啦，如果你将啊谂食口嗰啲时间用嚟做嘢啊，我肯定你会做得好过而家几倍啊。 但系咁、啊，我咁大个女最大嘅志愿咧，就咩都唔使做噶嘛。 咁你而家喺你医生度啊？ 唉，仲喺你医生度咩？攞我咁多次啊，梗系要换嗰个啦。喂，今次嗰个姓黄嘅，认过你医生好多噶。我而家咧就喺佐敦道，你出唔出嚟啊？ 唔出啦，我一阵咧要去个唔知咩 dinner party 啊。 唉，你好啦，咁高贵。 好乜鬼啊 ？Kelvin 话咧，叫我帮个广告做啲 promotion 喎。 哦，想揾你做 partner， 攞嚟威啫啩。 我谂住去一阵噶咋。 喂，我有啲嘢话你听。 咩啊？ 等阵先，等阵先啊。喂，师奶，你识我朋友噶？你有嘢同佢讲啊？如果唔系咧，就唔该唔好再阻住我，掘住我啦。同时咧，麻烦你弹开少少吓，唔该。喂喂喂，我而家咧，有个人咧后边好麻烦啊，都唔使理佢，继续讲啊。 哦，好啊。喂，你又话有啲嘢要话俾我听嘅？ 啊，系、哦，讲埋个重要消息俾你听先啊！原来咧，阿哲喺台湾翻咗嚟啊，够惊吓你。 其实都冇乜分别啦，我今日已经收到学校嘅信啦。 吓、啊，收到啦，咁咪好快要走咯？ 听日去领事馆先知噶。 诶，读书都冇玩嘅。 喂，不如你今晚上嚟啊，我八点零钟咧就翻嚟噶啦。 先算啦，我哋再电联啦。 好啦， 好，拜拜， 拜拜。 你回来了，就在这里睡着了。 你继续睡吧，我自己接埋啲嘢得噶啦。 唔使啦，其实我帮你执定咗啲嘢啦，大睡衣嗰啲啦，我帮你买嗰啲新嘅，费事你翻嚟又冇得换啦。 唔该晒。 其实我都系咁依执啲啫，我都唔系好知道你需要啲乜嘢。系啦，你而家住喺边度啊？但系如果你唔想讲，可以唔讲嘅。 喺北角。 有几大地方啊？ 307啩？ 几多钱租啊？ 7000蚊咯。 哇，咁都几贵喎！你够唔够钱用啊？我已经过咗啲钱入你户口噶啦，系我哋以前储嗰啲啦。 我换衫先。 阿哲啊，你交咗电话未啊？ 未啊。 你系咪自己一个人住噶？ 梗系一个人住啦。其实今次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我一直都没找过他，也都没见过他。 阿哲，不如你告诉我，我有什么要改啊？ 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 Kelvin 呢排风头劲啦，签咗大客，几时请食饭先？ 唉，惊你唔得闲啫。 你约我几时都得啊？你有啲乜嘢啊？嗰啲仲唔晒嗰啲咧，可以弹啲过嚟俾我。 喂，嗱，咁耐冇见，系咪讲埋啲咁嘅衰嘢先？ 系咧，孔小姐，一阵有冇兴趣唱卡拉 OK 啊？一齐啊！ 唔好客气啦，我坐一阵就走噶啦。 都开席咯，等阵间先走啊。 阿雪啊。不如我同你坐近门口嗰度啊，嗱个客一入嚟咧，跟住我哋打个招呼，嗱，然后你咪可以走咯。 系咪就系你签咗嗰个大客啊？ 哎呀，你唔好听佢哋讲啦，做惯广告啲人啊，讲嘢好夸张噶。诶，我哋过去啦。 但系而家坐定咗，阵间咪仲难走。 你睇下，而家成8点噶啦，我惊你肚饿啊嘛。诶，有人入嚟咯，啊，唔知系咪我个 client 咧？喂 ，Roger 啊。 原来是阿哲喎，喺台湾翻咗嚟喎。 喂，叫佢过嚟啦。 好啊。 阿哲， 喂，阿哲，姐乜你咁耐唔出嚟威噶？ 我当 Janice 嚟嘅啫。 喂，hello， 阿哲。 阿雪， 我哋再次再见面。 细节。